你好，我是朱茵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bug 引发事故，该不该追究责任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技术人员也是人，因此在编程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 bug。那出了 bug， 系统就会出问题，出了问题，系统就会宕机。那么 bug 引发的一连串事故，该不该追究责任？又如何去追责呢？今天我就跟您聊一聊 bug 和责任的问题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个国内的访问团来公司参观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，有人问，在你们的工作中，工程师的 bug 或失误引发的问题，会不会被追究责任？会不会扣工资？会不会被开除呢？当时我很诚实地按照实际情况回答说，不会。这个人又继续问我，那出了事故，没有任何惩罚，不会有问题吗？当时我围绕着员工的素质、自觉性、责任心进行了回答。后来再次思考这个问题，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我在 Airbnb 负责支付和交易业务，这意味着大部分的错误都等价于真金白银。无论是从用户那儿少收钱导致了公司的亏损，还是从用户那儿多收钱引起法律或合约的纠纷，只要跟钱沾了边都不是小事情。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因为各种代码问题引起的麻烦也是屡见不鲜。那么在 bug 引发问题的情况下，怎样处理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团队的主动性、责任感和执行力呢？我们先来假想两种极端的情况。如果每个错误都受到惩罚会怎样？如果所有的错误都没有任何追究和跟进又会怎样呢？假如每个错误都会受到惩罚，不难想象以下情况一定是难以避免的。第一，大家都怕闯祸，所以风险高的事儿没人做，或者总是那几个靠谱的老司机做，没有机会处理这种复杂情况的人永远得不到锻炼，也无法积累这样的经验。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565。 第二，如果有人搞砸了什么事情，会因为担心承担后果而推卸责任，从而尽可能的掩盖错误的坏影响，不让人知道。第三呢，如果别人犯了错，会觉得不关自己的事儿。第四，指出别人的错误就会导致别人被追究责任，因此看到有问题也会犹豫要不要指出。反之，如果无论发生什么错误都不需要承担后果或进行反省，没有任何担当，那可能又会出现以下情况。第一，同样的错误可能会一再发生。第二，小错没有被及时制止，或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，最终导致酿成大错。第三，做事仔细的人会觉得不公平，自己为了安全起见，每次代码改动都写很多单元测试，每个项目都反复测试和预防问题，但是别人的草草而就导致错误百出，却因为显得进度更快，反而被认定为更有效率。那么对于工作中的错误，尤其是 bug 导致的错误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措施呢？第一，追究责任，但不是惩罚，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，搞清楚在什么场景下什么样的 bug 引发了什么样的错误，相关人员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去做好善后工作，并思考如何避免下次犯同样的错误。第二，对事儿不对人，在这个追究的过程中，重点在于怎么改善流程、改进制度来避免同样的错误，而不是指责员工不应该怎么样。如果相关人员已经那么做了，为什么这个错误仍然没有及时被发现和制止呢？第三，反复问为什么，从根本上发现问题。错误为什么会发生？有些 bug 可能只是显露出来冰山一角。我们来举一个假设的例子，因为小王的代码改动影响了小李的代码，让小李之前实现的功能不对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首先要问，第一，为什么小李代码功能不对，没有立马被发现呢？答，因为小李当时的测试用力没有覆盖这种情况。第二，为什么小李的测试力不完整呢？答，因为这个地方的测试需要 mark 一个服务的返回值，但是这个 mark 的值并不是真的服务器端的返回值，所以测也测不出来。第三，为什么要去 mark？ 答，因为我们的测试系统框架不够完善。这样反复问、反复想，就能找出根本上值得改进的问题了，而这样的结果和受益比惩罚犯错的人要好得多。第四呢，就是员工关系的建立也非常的关键，我们需要培养的是大家相互信任、互帮互助、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氛围，而不是一种不安全感。 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是自己不够自信，害怕犯错，也可能是对他人的漠不关心，或者是对其代码质量有怀疑。只有大家都相信找出问题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，避免问题再发生，才能建立一个不断反思、不断学习、不断进步的良性循环。最后给大家留个思考题，这也是现实生活当中我多次听说的事故。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技术主管，那团队里边一位工程师因为误操作删除了线上的用户数据，这时候你又发现上个月数据的自动备份因为某些故障停止了，现在你该怎么办呢？